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股四头肌当中股内侧斜肌的训练。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梁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莹好。 嗯，欢迎梁老师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股四头肌当中啊，股内侧斜肌，可能很多的朋友一上来先听到我们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有点懵，股四头肌还有股内侧斜肌这些地方都在哪儿啊？梁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去讲这个部位呢？还分得这么细啊？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介绍的这个部位它首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还有就是它为什么今天需要被大家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呢？ 一说起这个股四头肌呀，这不就在大腿上吗？因为平时我们经常会提到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尤其是老年朋友说人老先老腿，或者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起来我走不了路，我得站那儿且缓一下呢。 对对， 所以说尤其是进入冬季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感觉到我们膝盖有点不太听使唤， 嗯， 就是都会或多或少的能发现或者是能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膝盖有一点问题。 嗯， 所以我就在想，这么多人膝盖都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膝盖的问题呀？ 嗯， 是它本身的问题，还是说膝盖周边或者是我们这个下肢肌肉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 嗯， 我也跟这个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在聊。那么有的时候实际上室外温度不是很低的时候，他们都要穿着好几条裤子，然后还要带这个棉护膝。 是的， 干嘛？说冷。 对， 说保护膝关节。 对，想的就是保护膝关节，但实际上忽视了 对 周围的这些地方嘛。 对，所以我就想也是今天利用这个时机想做这期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缘由。 嗯， 也就是说太多的人关注这个部位，而且还有太多的人没关注到真正的点上， 关注错了 所以我就想呢，从保护膝关节这个角度来说，那么我们都是非常重视这个自己的膝关节的。我们一个同事还说，说她婆婆这个完了，走路的话一条腿拖着另外一条腿了， 嗯， 也就是说什么膝盖不行了，那准备就医了，而且可能严重还得做手术呢， 嗯， 这已经到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程度， 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嘛。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谈股四头肌，而且还不谈股四头肌的全部，谈哪儿啊？股四头肌这个内侧斜肌。一说内侧大家知道了，因为有的一些朋友就说，哎，梁老师，股四头肌这块肌肉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股四头，看它没叫股三头，也没叫股二头，也没叫股五头，那么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块大的肌肉里边分四个头。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啊，也就是说肌肉它是分起止点的， 嗯， 啊，有起点那么就有止点。那么这股四头肌都我们都知道，它就在我们大腿的前侧啊，大腿前面包着这大块肉，就是叫它整的叫股四头肌， 嗯， 但是它的起点分四个，所以把它叫四头。但是最终的止点都汇到哪儿了？是汇到一个头上去了， 嗯， 汇到一个头，落点落在哪儿？也就是止点到哪儿？那么到膝关节，我们都知道髌骨吧， 对 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膝关节髌骨就是活动的那块， 有的时候一起来，你都或者坐在那儿的时候，你用手一推，来回它左右都会滑动的，而且有的时候听着嘎嘎响，从坐到站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都能听到嘎嘎响，是听到响声是不对的，那就说明怎么着，我们这儿肯定是有一些问题了。 嗯， 所以我就说股四头肌当中的内侧斜肌，那内侧嘛，就是在我们的，因为大腿也分内侧外侧的，内侧那一块儿，那一块肌肉啊，那块肌肉相对来讲呢它还小，而且股四头肌我说了四个头，那四个头它有名啊， 嗯 啊，得有叫什么名，叫股内侧肌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块肌肉，但又不是全部。还有什么股外侧肌，有内侧就有外侧，然后还有股直肌和股中间肌。 嗯， 所以说这四个头分别有四个名，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它不是说就指的一块。然后呢，那么这四个头我刚才说了，它是最终会到一个点上了，也就是说指点是一个，那么这个指点会到哪儿去了呢，就到我们膝关节了。 嗯 啊，到膝关节了。那么膝关节的话呢，跟髌骨有关，它就包在髌骨上了。 对，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髌骨有保护作用的。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为什么和膝关节连在一起了， 或者大家就终于明白了啊，为什么老是说我这个膝关节有问题，膝关节有问题， 老是说股四头肌的问题， 根本不是纯的膝关节这儿的事儿啊。 对， 我们得把它这个根儿往上倒倒。 对，而且也不单纯是股四头肌的问题。 对， 因为股四头肌它有四个头，到底是哪个头的问题，而且每一块肌肉里，每一头的肌肉里面它还分呢，所以这个股内侧肌当中的这个斜肌就是那一小块，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解剖学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那么一说肯定知道，但是我们平时的话，因为我们又不是专门搞这个的专业，但是我们自己用手啊，自己摸，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摸你的右腿， 嗯 啊，或者用右手摸左腿，你一摸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内侧我们用大拇指你用力按压你的那个内侧，就是髌骨斜上方的那条，你用拇指按压能拨，能感觉到那块痛。 嗯， 梦莹你可以试试。 嗯呐， 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试试。 对， 在哪你就在车里边开车，你自己也可以触碰一下，你就能摸到那个，你用力压或者有的一些手法拨，是吧，明显能感觉到那个痛点。 对， 就那一块，而且你再往旁边周围你辐射，那个痛点就轻了或者没了， 没了。 所以就你摸到那个痛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块肉。 嗯 啊，也就是说内侧斜肌它不大，是吧，你摸其他因为就那一小条，所以就是说这一块肌肉它就是我们股四头肌当中的股内肌当中的一块斜着的一块肉，而且它怎么样，就是跟我们膝关节髌骨息息相关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平时的话，大家可能都是会觉得我们就是日常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大家就笼统的就都怪股四头肌了。那股四头肌其他都没问题，你都怪了人家了，然后你说还要让人家为你好好的工作，你说他不委屈吗？ 嗯， 是吧。所以说股四头肌哪一块有问题啊，就是今天我们说这块为什么弱呀，就说它尽管相对啊，就相对股四头肌这个肌肉它相对是弱小的，但是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嗯 啊，这一小块肌肉它的意义很重大，所以说平时我们既然它重大，而且我们平时又忽略它，那么你想我们今天来讨论它是不是很有必要啊。 嗯，对， 所以说股内侧斜肌它为什么看这，我让大家去自己去摸自己拨的时候会感觉到痛，也就是平时我们对它的关注度不够。 嗯， 也就是说这一块的肌肉力量的训练我们平时关注度不够，所以的话呢我们膝盖出问题，我们髌骨出问题，那你说这个你还能怪得着髌骨的问题吗？ 嗯， 是吧。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利用这时间，我们就算是我们共同来学习啊，共同来认识，共同来提高， 更好的就是为我们的日常和训练，也就是说能把我们整个膝关节的功能我们能彻底改善，或者是我们能维持我们现有的这种状态。 嗯， 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再有一个就是平时我们走路跑步，蹲起上下楼，这等于天天都得要用的呀，天天都做的。 对， 所以说这些都是股四头肌来参与的。 嗯， 啊，股四头肌来参与，所以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让大家注意，要很好的这种让股四头肌就下肢肌肉力量要维持住，而且要让它那个保持好，目的就是什么，让我们这个膝关节的功能或者是能解决和预防我们膝关节功能障碍的问题，最终的目的就是能维持我们髌骨的稳定性。 嗯， 那你这个髌骨都出了问题了，它本身它就是一块在里边，就是它有活动的嘛，所以说你这块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就是你走路啊，你生活有的时候你不能走了，你就怎么样，你只能卧床了，所以就是说还是需要我们这个高度关注下肢的这个股四头肌，这个同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我们这个内侧斜肌。 那当然这个股四头肌啊，刚才您也说了它有四个不同的位置嘛， 四个头， 对、 嗯、 位置都是不相同的，但是最终其实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股四头肌的这个肌腱的地方融合到一起。 嗯 啊，当然呢他们所导致的我们的这个肌肉对于髌骨产生的这个牵引力的方向肯定也就有所区别啊。 嗯，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四个头嘛，就是平时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在做某一项运动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这个四个头的每一块肌肉啊，就每一个头的肌肉就是都给它激活啊，既然是四个头，那么它一定是有激活的先后顺序的。 嗯， 对吧，又是人就是非常神奇的嘛，它就是一个是激活的这个时间顺序，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四个头之间的这种肌肉的平衡。 嗯， 那就是平衡就是收缩嘛，就是如果不该它先收缩的它先收缩了，或者是该它这个先激活的它滞后了。 嗯， 那么这个对于膝关节尤其对髌骨这一块那可能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就得要什么，要科学的健身嘛，就是我们练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动作要做对，如果你这个动作就做错了，那么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方面，那么你对它的这个肌纤维的刺激顺序错了。 嗯 啊，让它该收缩的时候呢它没收缩，或者是它就收缩一下然后呢等于它又不做功了，所以我就说我们把动作为什么是要学一个正确的一个动作，动作要领，那么把动作做对了，我们就能怎么样保证这两点，每次在运动的时候我们都能怎么样按照顺序激活肌纤维，然后的话呢按照这个肌肉的这种做功收缩的这个程度，然后维持我们这个肌肉的平衡。所以说这是两个方面哈，一个是肌纤维的收缩的平衡，还有一个肌纤维这个刺激收缩的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所以说我们这一点的话就把它叫做激活啊，激活时间，那么激活时间的顺序错了，那么我们这个髌骨的就也就是说滑动的轨迹就会出现异常。 嗯， 一旦这个髌骨的滑动轨迹异常，那么大家去想一下，那某一块肌肉的肌肉力量下降了，或者是神经肌肉功能出现障碍了，那么这种异常就成常态了。 对 啊，它一旦成了常态，那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髌骨那么这个滑动始终是错误的，所以说就可能导致髌骨这个滑动的方向出现偏移，或者与股骨产生过度的摩擦， 那么这个股四头肌嘛，啊，大腿骨，所以说跟这个股骨这个摩擦多了或者重了，或者这个髌骨它滑动方向没按照这个该有的这种轨迹偏移了，那最后我们这个哪儿出问题了呀？一定是膝关节出了 问题。对，就最终导致的这个结果还是在膝盖这儿体现出来了。 对，所以我说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我们目的是今天做这个节目，我们目的最终是保护膝关节，是从这儿开始的。 嗯， 那么你就说我就是我只是带护膝，我保暖，那么只是保暖，那只是解决了这个其中的一个问题呀。那真正的也就是根源我们还没有把它解决掉。 嗯， 那么一定是什么，我们要对这一块的结构，我们对这一块的运动还有它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我们把它搞清楚了，那么我想再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有理有据的，也就是我有科学根据，那运动损伤的预防，那我觉得我们就得以实现了。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膝关节的这个运动啊保护，那么我们就是达到了相对的这种科学规范了。 是的。 嗯， 那当然啊，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像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谈到的是关于股内侧斜肌的一个训练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听梁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介绍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哪些训练来对于股内侧斜肌进行一个很好的能力的提升。 对，刚才我觉得孟莹用这个词儿用的太恰到好处了，就是能力的提升。 嗯， 因为有很多的现在好多老师上课啊，包括这种所谓的那种康复大厅里边的就这些专业术语，都会说最终我们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能力。 对 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把目标降得很低了，维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能力嘛。啊，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能就是像说我这个膝关节我都不能走路了， 嗯， 我再关注它，那实际上就是有点迟了啊，也就滞后了。所以说别能就是我们能自己解决的问题我们先别进医院。 对， 我们别去这个找康复师。 嗯， 啊，别去找康复师。但是有的时候我是建议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的训练日常的这种保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就是在正确的这种前提下，因为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们经常会说， 嗯， 所以说这种康复治疗当中的就是康复师，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什么物理啊物理治疗师，那么就是说什么，他会给你一个特别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然后让你怎么样回家，或者是你就是没有人指导的时候你自己也能完成。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一点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那有很多朋友就说我不说练力量重要吗，我得练啊，一周练几次，我这网上都有，我就按照这个去练，可是练完以后你没有效果，咱们讲就是你这个功能没有维持住，然后反而还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的产生。 嗯， 所以就说这个在正确的指导下来这个进行训练或者是进行康复，这个是前提， 嗯， 也是根本，千万不能盲目。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就是也是平时我们自己就能做的啊，我觉得就是得到医院去或者到康复中心去或者是必须得到健身房去能做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时间空间还有一些精力呀，体力呀，财力各方面的限制和约束，所以我就说我们把它贯穿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来。 嗯 嗯，还是以预防为主。 对 啊，这是我们这个可以说这个算是健康家庭健康人群健康中国这样的我觉得一个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理念吧。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和大家分享股四头肌中股内侧斜肌的训练。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梁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你久坐你一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你感觉膝关节你都是站不稳啊，会感觉到怎么样，迈步有困难。所以就说怎么样，要你适当的去活动。那个站不稳主要就是什么，你还是那个伸展啊，由屈到伸这个过程，因为屈太久了嘛，所以说膝关节的伸展运动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平时我们就说膝关节比如说有的都有水肿了，那么我们需要还得让它运动，或者还需要它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躺下来，当然一定要能躺在那种就所谓的那种治疗床上是最好的了，因为它那个高度啊硬度啊等等啊这些等于都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实在是没有你自己在家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躺在硬板床上，或者是你给它铺好了那种比较厚的瑜伽垫，躺地上也可以呀，地板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的话呢，膝关节因为它本身这种伸展它就是不自如嘛，你就别再强行的让它去用力再去做这些伸展的运动了。那么怎么办，让它就自然的弯曲躺在那儿，然后呢把它的膝关节下面给它垫一个毛巾卷，把毛巾卷上，卷因为毛巾本身是软的，再有一个的话呢，这样本身帮着他那膝关节就有一个支撑，所以说他减少疼痛，他就能完成一些动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刚才我就说让大家自己去找自己的这个骨内侧斜肌，那么你都知道在哪儿了，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就可以帮着家人，他就是膝盖下面垫着一个毛巾卷，然后你呢就可以用手轻轻的来按压他这块肌肉。我刚才说了，我们是要激活它，因为它可能消极怠工了，平时你老不注意用它，你老忽略它，它也生气了。所以说怎么办，我现在开始重视你了，其他那些你哪个头我都不管，我只管这个头的这一块肉、我现在就是等于对它有一种偏爱了那它肯定也高兴吧。所以说我轻轻的按压它，就是给它一个刺激，强行的让它收缩。那我再做一些局部的一些热敷，促进血液循环，它不就更舒服了吗？ 对， 是吧？所以就说这个膝关节的伸展运动，那么这个是首要的。我这个举这个例子是不能站着运动的。那么如果能站着做的，我们就让它站着做。 对 啊，那么站姿这种状态下呢，也就是说需要给它一点阻力了。 对 啊，因为你平时的话你就是不给它阻力，等于就是可以说对它没有额外的刺激。 站着本身也算是一种阻力了吗？比躺着要来得更难一些了吗？ 消耗的一些，所以说让它保持那个站的姿态。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我刚才以前好像也都我们经常会提到那种弹力带呀， 对 阻力带呀，现在用的特别普遍。 是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给它就等于是有一侧呢你可以给它固定在一个柱子上也可以，那一侧的话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套在你的那个需要锻炼的那一侧的腿上，然后呢把那个位置放在你的就是膝关节的那个位置啊，就可以，你一定要自己选一个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子的话呢，然后你可以啊就是借助这个弹力带，然后保证这个阻力带呢，就是弹力带呢就是能让你的这个膝关节这个角度呢就是等于拉到这个小于差不多就在60度吧，啊60度这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就是这个弹力带呢不能太硬，你太硬的话本身你这个膝盖这个部位本身有一点点问题，或者是我想强化这一块可能这个难度太大阻力太大，那么还容易让肌纤维受伤。所以说这个力量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有的那种用的是宽的，有的是用窄的，有的是用那种阻力比较大的，总而言之这个我们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有所选择啊，千万不能就是说你看他都能做我也能做但是不一样啊，这一点就是所谓的科学训练当中的区别对待原则啊，这一点也是不能忽略的。那么这个站着来做，也就是说站姿 和这个仰卧来做，实际上也是相同的。 嗯， 我们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就是主动收缩这个股四头肌，啊，让股四头肌让它整个一个由被动到主动收缩这样的一个过程。要不然平时我们坐在那儿，实际上等于你不做运动，它就没有收缩。 嗯， 啊，没有收缩，所以说再给它增加点阻力，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仅是能收缩，而且还让它主动收缩。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训练的效果。 是的， 那有躺着的，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日常当中常用的。 嗯，全方位啊。 就是说你适合哪一种，我觉得你就可以用哪一种，或者是我自己可以组合一个套餐啊，我今天又练站着的，我又练坐着的，我觉得都可以。那么这个坐姿啊，这个就是深膝的这种训练的话呢，实际上在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住一个点， 嗯，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坐在那，因为现在有很多健身房里边也有很多器械， 对， 我在学校里边这个在健身房里锻炼的时候，我看因为我们学校那器械确实是应有尽有， 那是最专业的 啊，特别齐全，而且好多等于都是那种进口的那种，确实是比较高端的。 嗯， 然后我就是有幸呢，上周还专门去我们这个康复大厅去参观了一下， 体验了一把吗？ 简单体验了一把啊，个别因为太多了品种， 嗯， 有的是那种就是只做功能改善功能的这些。就是等于健康的人啊，改善功能的器械，还有一部分一个区域呢，就是说 受伤人群的， 受伤的， 啊， 对，然后有的是竞技类的受伤的，有的是普通大众的受伤的， 哇，分得好细啊， 就是有那种就是所谓康复类的， 对对， 啊，但是那些器械我有好多真的我都没见过，嗯，所以我就觉得确确实实也算开眼界了。我去体验呢，就是体验这个坐姿的这个 啊， 嗯，就专门体验这个坐着，我就想坐在这个，然后呢，当时因为也有专业的康复师在啊，就所谓的这个老师，也有学生在那做实验都有，他们就讲说这个有一点一定要注意，所以我想今天我必须也得跟我们这听众朋友们也得交代一下，嗯，就是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做这个膝关节的深膝的训练的时候，大家也得牢记的， 嗯， 也并且也得遵守的，就是你训练这一侧的下肢的这个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这三点得在一条线上， 嗯， 那么就是说他的那个器械坐在那时候呢，当然是用一个器械了，器械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踝关节部位、小腿的部位实际上是怎么也有一个抗阻。 嗯 嗯，那么我们平时有的朋友说我家里没有这么高端的器械怎么办？绑个沙袋总归会有吧？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沙袋，这个是最常用的。 对， 那么或者我们家里边现在都有好多那种养生用的什么盐袋啊， 嗯， 什么那些，对吧？有什么就是做腰部、颈部的那些盐袋，这都可以，因为你循序渐进嘛。只要是你有这个理念，然后把它绑在你的这个脚腕部位。那么都可以，一定要绑在上边啊，因为我们是从， 嗯， 就是是坐的时候一定要求我们这个躯干和这个大腿成九十度，然后大腿和小腿成九十度。这个小腿的话呢，就是脚一定要放平，就是脚腕部位也是成九十度和脚， 嗯， 脚背儿。所以说这几个等于都是直角。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的话呢，把腿轻轻抬起来的时候，因为你要想让你的这种躯干和这个大腿成九十度，你就不可能做的特别靠里啊，特别靠里卧在那儿了，那就成不了九十度了。所以也就是等于是做一个，就所以说我们做半个屁股啊，坐在那就够了。然后的话呢，让你的这个脚踝部位那个负重点慢慢的抬起来， 嗯， 抬的时候就一定要抬到和你膝关节和髋关节是成一条直线， 嗯，对， 就是等于真正要让你抬起来，我理解， 嗯， 啊，你不要就是我这腿没抬起来，腿没抬起来，就是脚踝那个你和膝盖和你的髋关节没有成一条直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刺激不到我们要刺激的那块肌肉，我们目的是要刺激哪儿？这个斜肌啊，对，所以就是说一定是要什么这三点 成一条直线。我想大家一听，我们再一做，那么就明白了。因为你一做就一成一条直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用手再来摸这块肌肉啊，就是骨内侧斜肌这块肌肉，它是硬的了。 嗯， 因为它做功了嘛，也就是我通过做这个练习，我就可以怎么样来刺激这个斜肌。那么它做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紧张啊，紧张收缩，也就是什么，它就由软变硬了呀，或者相对变硬了呀。那么这个时候我反复的在刺激它，我专门的来刺激它，和顺带着来刺激它，或者我你爱做不做功我都不怎么搭理你，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所以我就想，我们对它的高度关注，或者我就专门来关注你，或者我首先来关注你，那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主要就是主动收缩股四头肌来完成这个深吸的这个动作。 嗯， 都是大家一听知道都是要什么主动。 对 啊，主动，而且通过练习来刺激它，那么保证每次运动都可以将膝关节完全伸展啊，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阻力，然后在顶点的时候停留一秒钟。那你又负重，然后我又停留，停留一秒钟以后再缓慢的回到起止的位置上。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感觉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难度啊也是逐渐的在加深，让大家可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嗯， 可以说是像我提到的嘛，这个能力是也是要做到逐步的提升嘛。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下面这个啊，我光看前面这几个提示的点我就觉得更难了，要半程深蹲或者是浅蹲。因为之前我们说甭管是站呀或者是坐呀又或者说是仰卧呀 都有支撑。 对，哪怕就是站，我们其实也因为它的动作难度不会太大，但是一听到这个半程深蹲或者是浅蹲，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有点打怵了啊，我这个膝关节不好，你就让我要蹲，我能不能做到呢，梁老师？ 我觉得自己要有信心， 嗯， 就说你自己，我就觉得我能站着，我就不坐着，啊，我能半蹲，我慢慢我就能深蹲。那么以前的话呢，你说多少年前，我就记得那个我的父母辈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家里边等于那可能都没有这个卫生间的时候，我们都得去公共厕所。去公共厕所的时候，实际上那都是蹲坑啊。现在的话，这个条件改善了，等于我们上厕所都不用蹲着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坐便和这个蹲坑，实际上等于对我们下肢的这种肌肉力量，那锻炼可能这个效果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还得单独拿出来这个时间，专门来练习蹲。啊，练习蹲。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说你能做深蹲你就做深蹲， 嗯， 你做不了深蹲你做浅蹲，反正总而言之这是蹲，就是怎么样激活下肢的啊肌肉力量， 嗯， 啊。那么这个半程深蹲或者是浅蹲呢，实际上这等于都是特别专业的术语，我就说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在训练蹲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啊，为什么我们就说我们女性，那个女性因为她特有的这种生理功能，也就是说一般的女性呢，她的髋关节啊都比男性的稍微宽， 是的， 所以就是说呢，一般的我们这股四头肌的股外侧肌相对来讲就是出问题的少， 嗯， 因为什么，它本身髋关节宽啊，那么我们要想能支撑住我们这个这么宽的这个关节，我这外侧肌必须得有力量，就是不用你额外的去训练它，因为你日常你走路你站你做任何动作，你髋关节都在你的膝关节上面，对吧？所以就是说它的由于生理结构的这个不同，那么外侧就是股四头肌的那个外侧肌都比内侧肌发达，女性朋友。所以我们一般出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看女性朋友就说那种 S 腿是不是比男性多呀， 嗯， 对吧，内扣膝关节内扣就是 X 型腿就相对比 O 型腿的人多， 对 所以就说什么，这都是跟我们的生理结构有关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内侧斜肌这块肉弱了，那么肯定必然的，而髋关节又宽，很自然的它就要膝关节往里扣。 嗯，对， 对吧？就是你走路啊，你运动啊，你都不用说。当然有一些是先天的，或者是有一些习惯不好，那么必须矫正。啊，我还专门跟那个医生探讨，我说这种的话是不是孩子长大就好了呀？小的时候是这种的，走路你就感觉到他内八字儿，或者是膝盖就都恨不得两个膝盖或者大腿内侧都有时候会摩擦得到。但实际上什么，不管他不行，就有任何问题都要及早干预。 嗯，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矫正啊，它有手段什么都特别的多，就还是从小，按照这种科学，按照这种医学，尽早的这种干预， 嗯，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蹲的话呢，因为女性朋友相对髋关节宽一些，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我们就得要什么？咱们经常会说，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对， 是吧？做很多动作都会这样去说，也就是说，如果我脚站的太窄，比髋关节窄，那么你做动作的时候，你可能膝盖要么往里扣，要么往外扣，往外撇。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如果我们做深蹲或者是半蹲浅蹲，不管是怎么样，只要你做这个蹲的动作的时候，我们首先强调的是什么？两脚分开， 对， 与肩同宽。而且稍微我做了一些体验啊，我这两天我每天我都做体验，就是说脚尖稍微有一点点外八。 嗯，对， 因为我们要练的不就是内侧斜肌这块肉吗？ 对， 就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外八字儿，然后做那个半蹲或者是深蹲，那么这个效果就是和你脚尖朝前还不太一样。 嗯 嗯，因为我们髋关节大嘛，啊，相对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刚才孟莹担心的，就说我怕我这个蹲下起不来呢，或者我真的蹲下再直接坐地下怎么办呀？这一点的话呢，是问题好解决啊。就我们现在有那种的椅子，给它靠墙，但是一定要是不要转椅啊， 嗯， 就一定要特别牢固的， 固定的嘛。 或者家里边现在很多那种像那种小，咱们平时以前或者孩子们用的小跳箱， 嗯， 特别实诚的那种实心的，你都可以给它固定在一个角落里边，然后就是保证什么，它稳固，就是你在做用它当这个锻炼器械的时候呢，它是安全的。 实在蹲不住了，一屁股坐下有个承托嘛， 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你在练习的时候呢，这样你心里就特别踏实。 嗯 啊，你不用担心它会跑，或者是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呢它不平衡啊，所以就说能让你更放松，然后呢更标准的完成这个半蹲或者深蹲动作。然后的话我们做不管半蹲也好深蹲也好，就你找的这个椅子或者是我们这个跳箱一定不能太高。 嗯， 太高的话我就没有效果了。 对 啊，但是稍微低一点我觉得没关系，有的能稍微低的话我可能都不用它，因为我的腿部肌肉力量够。 对 啊，那么就是保证如果我力量不够或者是我平衡达不到的时候，我那儿我可以用这个椅子做一个缓冲支撑，然后我再起来。但是一定是怎么样，快下 慢起， 慢起。 对 对，因为我要刺激它嘛，你起的时候你肯定是用力嘛，所以就说我快下慢起。然后的话怎么样呢，就是我在下去的时候我双手我可以伸在体前做一个这个维持一个身体平衡。 对， 我不用就是垂下来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有的能做的话我可以两手交叉放在头后边啊，把整个的肩都打开。 嗯 啊，慢慢的就是说我不仅练下肢了，我也把这个肩肘手还有颈椎各个方面我都练了。 嗯， 哎，一举多得，这样的效果就是一个综合的效果了。所以我就说这个再别再强调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器材，或者是没有指导。我觉得就咱们这个节目每天等于都尽管是远程的，但是我觉得每一期里边还真是都有一些特别的奏效的一个指导的点。 对， 嗯，只要我们认真听哈，只要我们坚持做， 哪怕记住一个都是有帮助的嘛。 对，因为这个等于健身也好或者是健康也好都是日积月累的，所以说这个半程深蹲或者是这个浅蹲，我们这个目的 等于都是更加有针对性的激活股内侧斜肌， 股四头肌当中的股内侧斜肌嘛、啊、 对， 我们刚才听梁老师和大家已经介绍完了这些训练方法，就像我说到的，我们哪怕就记住一个、就只做一个，其实都对自己是会很有帮助的、而且像我刚才提到过的，这些的目的最终都是希望给大家造成的一些之前的一种误以为觉得我们的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膝关节所产生的，实际上呢也是纠正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并且也告诉大家增强了股四头肌当中的这个股内侧斜肌，就会很好的控制住给我们膝关节造成的各种问题的这种风险的发生。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要去多多的进行练习。当然了，最后我们也是听梁老师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 说了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得是要率先垂范吧，我也得坚持练、啊，我觉得这样的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可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我们刚才讲的等于都是说什么建议或者是倡导自己就都能完成的，而且也都比较简单的。那么就是在传统的这种肌肉力量训练或者康复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可以说也都用一些借助一些仪器啊，或者是这种训练的理念都被融入到这种肌肉训练当中来了，目的就是说可以达到刺激激活我们这个肌肉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随着这个健身健康的就这种全方位的或者是多层次的这种需求吧，那么也是希望就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是在了解相关的这些基础理论知识这样的一个同时呢，作为这种健康中国建设，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我们都应该就是把这个学习呢贯穿我们这个生命的始终，贯穿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点滴当中，然后让我们这个从这个自身做起，然后那个去多多的去学习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可以说对健康对健身这个有益和有帮助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和这个技能，共同来提升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健康水平，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那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梁老师今天给我们进行的科普的这些内容啊牢记于心，我们自己也去多多的实践起来，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让大家看到一个越来越好的自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梁老师。 好，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进门，遥望长城长，草原田路更漂亮。 冬天片片雪花滋润我的心房，苏醒了沉寂的时光。